妙山河，中橫四海。我何鑑江自傳一鑑江湖已經在普羅有得賣了，大家可以到普羅或者是普羅網上商店購買。多謝各位。 香港曾經是遠東足球王國，香港曾經出現過黃金一代的足球球員，香港球隊亦都曾經在亞洲的足運史上面創立輝煌的成績，我們亦都出產過球員代表過中華民國，這段歷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賞。 即是我覺得籃球會的成績不嬲都會是很好的，就因為有個宿舍， 有個場地， 有個場地，同時以前呢練完波呢朝早有早餐吃，不是餐過早餐，大家凝聚的力量很重要，夜晚有飯吃所以我們練波我們都不急 的，不用 在球場 不用探索去哪裡， 慢慢不知道探索去 哪裡，探索 很多乾食費 人工 又是啊是啊 人工又高又省回伙食費， 沒有艱苦我來多少錢，你已經賣世界了， 所以籃球會要凝聚一班個團隊很重要。 一代鋼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回来了，阿扁有什么说 呢？我们听阿扁说了，前总统陈水扁在念书和拉群组里面就贴了跟郑南榕的合照，以欲何为呢？他当然有所指，他说以追求100%的言论自由的代价，表示台湾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政府可以更迭，但是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他說自己在總統任內關掉 TVBS 原因是他不希望威，他沒有，他沒有，他沒有關掉，沒有關掉 TVBS， 因為 TVBS 當年追得他最重要，就是那些醜聞、那些貪污案就不是 TVBS 揭出來的，他說他都沒有關掉這個 TVBS， 原因是他不希望威權政府鉛制新聞自由，打壓言論自由，歷史重演。阿扁說的了，這些 咁呢講得真係 再嘢就好多嘢。 網上呢有人做了一張圖啦，就主單嘢就講啦小英啦，就係選前呢就鄭南榕，就選後呢就浸南榕。 咁一定係㗎。 好啦，咁柯文哲係點講呢？柯文哲呢又好驚整景嘅。咁呢柯文哲呢就係佢話喎，中天呢常日 K 佢，即係成日孖叉佢啦。常常 K 他，但他的態度是我不同意你講的話，但我捍衛你講話的自由。所以呢撤照，即是撤銷這個中天的執照，是要有證據，要罪大惡極，而不是靠按法律做這件事。如果有人說怪當年寒流是中天造成，要撤銷這個執照的話，這不是民主國家應有的現象。 是的， 這個呢就是柯文哲說的、所以你看看中天，即大家都覺得喂新聞自由就是這樣的啦、即你不要理他中天是不是親共、即他就是站在共匪立場，那你有其他報紙平衡他的， 要其他聲音咯，即是要容納其他聲音。 如果你說親共什麼都好，很簡單，他是為什麼法？ 好啦， 即係如果你話為咗國安法，你而家咪用國安法拉佢咯。 中天如果喺報道上面有危害國家安全嘅，可以用國安法去告佢啊嘛，係咪？就唔係你班 NCC 委員話佢唔得，我唔派牌照俾你，唔係用呢一招啊嘛，係嘛？佢違法你咪用國安法。 而家蘇貞昌咪用嗰種行政方式咯。 係咯， 嗱，即係你如果你話係用 NCC， 你就只可以話好。他是不是低俗到不能容忍？他是不是造假新聞？是這兩樣而已、他就偏向哪一方面，是有違法的，你就只是不用用 NCC 的，你法庭呢可以已經要去拉閘的了、 所以即 呢單呢單嘢，即係你要你要冚冚中天嘅，即係站喺當然，哇！呢啲反共即係一路狂熱嗰站，梗係歡迎啦，係咪？但係我哋要指出咧，就係呢個危害甚深，即係話你今日可以關中天，聽日可以關 TVBS， 後日可以關其他咩台灣電視、中視，你可以慢慢關，係咪？剩翻咪一片綠油油咯，係咪？好啦，當成個台灣嘅媒體都一片綠油油。咁你估下呢個係咪民主之福咧？就咁簡單啫，唔需要講咩大道理嘅，嚇唔好同我講咩喂中共誒啲媒體啊剩，冇意義嘅。有中共媒體，亦都有親綠媒體，亦都有中立嘅媒體。 你而家咧，即係綠色政權執政咧，即係綠政府咧，基本上都係就走翻啲老路噶啦。 唔係咯， 即係我又唔想聽到太多唔 走翻 威權 威權時代咯， 一定係咁樣。嗱，嗰班人出嚟嘅 啫。即係你覺得話啊，中天係呢個紅媒？好啦，咁你覺得我冇法律係係令佢拉閘嘅，我做 NCC， 咁唔該你啊，如果你係冇法律嘅，咁你就立條法，就唔准為匪宣傳。咁啊， 咁你國安法而家有噶， 係咯，你咪你用國安法去告 佢 咯。 佢 NCC 係咧受中正審啊嘛，即係你無聲無息咧就可以冇咗噶啦。其實 NCC 就 但 係 你用即係你而家你而家叫洗橫手啫嘛， 係咯，冇錯。 一個屌你即係無權力嘅權力只係喐佢啫嘛， 冇錯啦。 其實NCC 冇權做呢啲嘢嘅，但係佢可以用一啲另外一啲方法令到你去唔俾個執照你啫嘛。 嗱咁啲人就話唔係喎，阿九年代咧就其實 NCC 咧都嗰、那個裏面嘅投票啦，委員投票咧，其實咧都係撤照嘅，比例高高啲嘅委員。好啦，但問題在於你 NCC 有規矩，你要除咗係話嗰個比率即係嗰個投票票數過之外，你仲要係到達一定嘅票數，佢有要過百票，當時 有門檻噶嘛， 門檻百票，你唔當你得六票， 你等於陪審團啫嘛，你唔係一半噶嘛， 即係你一定要判死刑嘅話，大比數嘛，大比數嘛， 係啦， 所以即係。這個呢我覺得跟蘇貞昌真的有些關係，因為動了你中天他就無後顧之憂了嘛。TVBS 喂他殺警白而已嘛，我殺了你中天，那你 TVBS 還聽不聽話先？ 沒 錯，不聽話我又下一個 NC 就目標就來了，所以遲早一片綠油油就這樣來的咯，所以有些學者就說他說喂這些這樣的、贏者全拿的政治生態，就話你而家民進黨你贏曬啦，乜 Q 都攞曬啦，立法院你嘅、行政院你嘅，總統係你嘅，咁你而家贏者全拿，喺呢個咁嘅政治生態，如果仲要將第四權都剝奪埋嘅話，咁你覺得台灣呢個所謂民主真係真定係假咧？ 係啦， 咁佢又佢講真喎，佢要全萬代啊嘛，係啊，即係佢民進黨要全萬代啊嘛。 你每年都紀念呢個鄭南榕又即係 人 又 乜嘢 百分之一百， 百分百言論自由係咪啊？咁而家就變咗就浸難榕嚇，你講咩浸咧就不滿意，你就唔可以浸唔容忍唔到。 當然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做法就是違背了呢個所謂新聞自由啦、言論自由啦， 呢個不能政權。 不但止阿陳水扁嘅年代佢冇咁做，雖然即係佢係咁差，係咪？咁啊，當然即係而家呢啲政治人物，包括阿柯文哲啊，咁啊江啟臣啊，咁都即係批評啦。我唔中意佢嘅呢個做法，但唔代表要禁佢聲啊嘛，大佬。 係啦，依個就係都係阿朱立倫喺之前咧講過嘅，即係八月份嘅時候講過。係 啦，因為全部響當當嘅政治人物咧都企出嚟咧指責。 頭先講，你覺得大家普遍都覺得係為匪宣傳，咁你咪修法咯？你修法，令到就係話規定你咁樣做就違法，咁你就有法可依啊嘛。即係好似我喺上個禮拜講101匪五星期嗰啲，點解由阿扁啊到馬英九年代都就係匪噶，或者甚至 取粉取 小英年代都執政咗四年啦，都就係匪噶 六年啦，而家。 大概第五年啦，五年半啦，就係、是、咁、 你都取締唔到啊？ 係啊，你都無法可依嘛，而家先係修法啦嘛。咁啱嘅，其實我哋支持修法嘅喎。咁你中天依單嘢一樣啦，你覺得為匪宣咁樣叫為匪宣傳唔緊要，你就修法，我就依法行事。咁就喺法院度封去 封去宅。 唔係，同埋你而家國安法嗰個反滲透法有呢啲效果噶嘛？你咪屌用國安法，國安法裏邊嘅反滲透法告翻佢咯， 係咪？ 咁你告完佢之後，咁佢執笠噶啦，自然一定執笠噶啦。 不過你可以見到咧，民進黨咧係用曬一切手段，係唔想再有政權轉移。 係、哎，佢梗係啦， 鞏固政權為目的啊嘛，一 打擊異己。 係啦， 係嘛？喂，我而家屌贏者全拿啊！即係梗係 全班代 大佬話，我中意擺邊啲人去邊個位嗰度，邊咁近我啊？係嘛？我做近親繁殖，你吹到我漲啊？ 係啦， 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呢班所謂台灣嘅國青，香港呢班所謂社運撚，佢哋睇唔到嘛？覺得哇屌你乜中天呢啲匪報嚟嘅，梗係取低佢啦，係嘛？ 佢唔想相信啊嘛！佢哋而家香港嗰啲好多人都係諗住自己套嘢係啱嘅，就永遠相信啊嘛！ 唔係你 教徒嚟啊嘛？佢班人係 嗱，同樣嘅道理套翻喺香港都係啫嘛。你幾唔中意《蘋果日報》嗰個創辦人都好啦，係咪？但係如果即係《蘋果日報》受到唔公平嘅對待，要封咗佢張報紙，大家愿唔愿意見到呢個？ 你香港政府到到今日國安法，你都唔敢封， 都冇封啊！ 封呢個蘋果， 你都冇 搞佢啫， 搞佢。 咁你話佢可唔可以用國安法封你啊？喂，絕對得嘅喎！ 我 求你哋作個嘢話你，屌你違反國安法，咁啊冚得你嘅咯喎！都唔敢，因為佢都要留住一張咁樣嘅報紙咧，去話俾人聽，喂，我哋香港仲有民主嘅。嗱，你睇下， 咁言論自由， 哇！你睇下啲咁嘅新聞自由，嗱，蘋果呢啲嘢日今日屌鳩我都俾佢存在。 係啦。 佢要咁啊嘛，但係你台灣就唔可以容許一張中天，就咁簡單。 唔得，梗係唔得，你全萬代啊嘛。 喂，你喐得中天就喐得中時噶咯喎。 冇錯。 喐得中時就喐得 TVBS 噶咯喎。 亦都喐得其他。 間間喐得噶啦。 間都喐得噶啦，係咪？你NC大 Q 曬噶嘛，只要製造一個罪名出嚟俾你得啦。所以咧，即係我奉勸呢啲都係講嘅啦，就係、是、即係呢、這個語重心長啊，對呢啲所謂香港社運撚睇清楚啲。即係台灣嘅藍綠之爭咧，就並唔係你哋笨，唔係你哋眼中咁簡單嘅，因為咧藍綠之爭咧中間仲有滲透住一啲紅色喺度，事件更加複雜。而綠嘅會唔會比藍嘅執政係更加好？ 奶共巴巴咯， 咪藍嘅執政又會唔會比綠嘅執政差？係咪？大家無需要捲喺呢啲。 總之藍營做嘅任何嘢都奶共巴巴。 系六型永永真系好嘅，讲错句说话都系啱嘅， 即系放个屁都臭，放个屁都香啦。即系总之就好啦。喂，我哋讲一单咧，即系有啲争议性嘅，就系呢个陈同佳案。 哦，呢个复杂。 咁啊，阿钱就已经警告啦，佢喂，好难讲嘅呢单嘢，系嘛？ 真系好难讲 嘅嘢嘅。 即系佢情感上面。 好啦，嗱，咁我哋嗱，陈同佳赴台投案，政治因素阻挠。誰最不想他投案？ 咁啊，梗係咩啦？ 即係事完咧，就即係前幾日咧，我哋啊 管浩明咧，14日下晝現身呢個金鐘嘅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而此咧就提交呢個赴台簽證申請。咁佢進入辦事處之後咧，就跟住冇幾耐咧，咁之後佢就去到呢個櫃台辦手續，全程咧大概10分鐘啊。咁跟住咧。就離開，咁啊好多傳媒而家追住佢問啦。管浩明表示咧不便回應是否為陳同佳申訴入台證，但系咧就據了解咧，台方就拒絕接受呢個台灣殺人案嘅疑犯咧陳同佳同埋協助佢嘅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兩人赴台入境嘅簽證申請。 嗯，冇錯。 嚇、啊，好啦，嗱，件事就本來去到呢度咧。就應該冇乜點噶啦，係嘛？咁我佢即係我唔俾你嚟申請入台證， 即係唔俾你去啦， 咯，係嘛？咁好啦，咁而家我就問呢、這個潘曉榮屋企人就話：喂，屌你咁，你又話去台灣投案？如果你過撚咗呢個10月24日咧，咁、我就唔會同你求情噶咯，係嘛？即係嗱，你係最早啲去咯。嗱，你去咧，我第一我同你買張機票，第二咧我會現身喺呢個台北咧，我希望同你求情嚇、即係將件事。 咁佢亦都阿潘媽媽咧，亦都係寫信去即係綠委會啦，就唔該你快啲俾陳同佳入境啊咁樣嘅。 係啦，好啦，咁啊件事咧，內政部阿徐國勇又話咯，陳同佳咧就已經委託呢、這個律師。啊！即係法律事務所嘅律師辯護，同埋咧就已經同呢個士林地檢署同埋司法警察機關咧就陳報咗件事，接洽通緝犯咧 是不可以自由行來台，必須透過我國的單一窗口投案。好了，我現在問現在單一窗口在哪裡呢？是不是在台北辦呢？不，我問最好問錢，錢因為 他對這件事不是太過追得貼的。那我就問你了，現在他提即是說呢，陳同佳要來台灣沒問題，我們只是一個一對一的窗口，你不用 去其他地方問的了，但你連我這個窗口去辦你入台這個申請。 其實你補充少少先，因為之前呢他都委託了台灣的律師樓，這間律師樓呢都即頗出名的，在台灣，那就去了這個地檢處，就投案的。 第一 個 問題就是什麼呢？其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台灣方面很堅持一件事，就是你是通緝法，你是犯罪人，你不可以自己上機，你不可以很自由地回來。所以其實現在有些人都說過，就是說其實可以在警務安排做過，就是很簡單的嘛，就是在警方方面互相合作，就是不是政府層面，在警方 警務 警務，譬如很簡單， 大家都是國際刑警 上了去飛機，就在飛機捉你， 這個就當然是最理想的做法， 就是 有辦法，那個窗口應該是個方式。現在只 是說香港說我什麼不理了，因為他沒有案嘛， 是的，沒錯， 這個人是沒有罪的嘛，他已經要犯罪已經找數了嘛，所以他是無罪之身，那我沒有權去拘捕他的， 沒錯， 那所以我又沒有權押他去機場的， 那所以陳同佳自己就上機了， 咁而家就唔俾佢上機啊嘛， 即係冇簽證啊嘛， 冇簽證，即係如果可以做嘅話，就係佢自己上機，你喺機場，你喺機上面拉佢。 咁而家你冇簽證去， 而家台灣就俾簽證你啊嘛。 即係所以咧，佢其實基本上佢係講字嘅啫，點會冇點樣冇窗口啊？好多途徑嘅。之前其實咧，香港啲案都係，譬如台灣人喺香港犯罪。咁啊，點樣去就將佢掟翻台灣審咧？咪一樣係咁嘅方式。 嗱，嗰陣時咧，大家就台底搞掂曬。係 咯， 而家因為呢單嘢爆曬出嚟，大家都要面 擺上台啦。 大家都要面啊！嗱，台灣嘅意思就話：喂，我哋要有司法互助。就等於你講啦，香港警方咧，喂，你明知個殺人犯啦，嗱，我俾曬資料你啦。佢亦都喺警察局裏面咧，承認咗自己係殺人犯啦。所以你香港警方咧，應該根據呢一個咩咧，就押佢嚟機場喺個天喺嗰、那個空橋嗰度咧就交收。台灣嘅飛機飛嚟嘅時候咧，咁你香港警察喺個空橋嗰度就交俾我呢、這個殺人犯，咁我就帶到台灣。 強調一定， 但係你而家唔可以啦，有佢有兩 咁香嗱 兩個重點。 而家就係、 是、第一個係要對等，台灣係好要求要對等。 嗱，而家問題就一樣嘢，你一定要警察喺度。 個問題就係、是、香港話喂我冇角色嘅喎， 係佢冇角色， 冇身份嘅。 要自由人啊嘛， 咁我冇角色，我點樣帶佢去飛機度交俾你咧？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其實兩地法律嘅觀念唔一樣。 嗱，咁有啲人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佢喺香港，佢告佢洗一次，佢坐監。 嗱，我而家只係問，而家究竟上唔上呢條友去？ 嗱， 梗係唔上啦。 有啲人咧就攞呢個石棺案。嗱， 如果係就已經係搞掂曬㗎啦。 大家諗下，早幾年嘅石棺案。咁有幾個即係香港嘅即係香港人咧就走佬去台灣啦，咁啲人咧就攞翻嘅例子，你哋兩邊司法互助，你香港警察就喺飛機上面接，咁嗰邊台灣警察就喺就押到去上飛機咁樣。台灣身上而家係內政部啊，或者蘇英昌都舉個例子。好啦，問題在於依班人係香港人去到台灣。去旅客身份，台灣宣布只要宣布是 不受歡迎人物，或者無需要任何理由， 遞解出境， 去都是遞解出境的嘛， 冇錯， 係咪啊？咁佢有依個台灣警察依個身份，有角色喺度嘛？台灣政府有咁嘅角色喺度嘛？但係陳同佳係香港人嚟噶嘛？喺香港。嗱，今次 我冇遞解， 佢香港 係 冇罪噶嘛， 係啊， 佢係自由人嚟噶嘛，係 啦。 咁你唔能夠有個角色扮演，就係話我要佢。去做一啲嘢噶嘛，即係警方唔可以介入到啊！ 最多係話哦，陳龍佳要上機，我就依幾個警務人員，咁我就陪佢行嘅啫。 阿陳唔得，唔係其實 我睇住行，去落 我協助佢上機。 唔協助，冇協助，我喺度望住佢。 即係 最多係咁樣啫。 即係管律師睇住佢上。是咁樣 目送佢啫， 咪目送佢咯， 唔係警察目送佢嘅啫，只可以。 即係全部呢幾鏡頭就望住佢，嗱佢就上機啦， 你搭佢拍膊頭都唔得嘅。 係啊，即係嗰個矛盾點喺度咯。 香港啊點講咧？嗱，香港當局認為陳同佳可以透過自由行嘅方式到台灣投案， 香港當局無權干預陳同佳如何赴台投案，亦因為台港沒有司法互助安排，香港當局不會提供任何證據。 梗係啦，因為 香港已經講清楚啦。 因為你開波，你就係因為陳同佳呢個樣嘢，佢收法啊 嘛，佢要找數，而家找咗咯。 係啦， 係嘛？佢要找嗰啲咩洗錢啊？ 當日就係台灣政府要求呢個司法互助咧，就因為陳同佳走咗翻嚟香港啊嘛，咁佢唔肯翻去啊嘛，咁而家問題就係佢肯翻去啦嘛。佢翻去嘅時候就冇唔需要再話司法互助，需要香港警察嘅支援啊嘛，係咪啊？而家就係香港就係陳同佳唔肯翻去嘅時候，咁你先需要依個司法互助啫。 而家佢想翻去，但係唔俾翻啊嘛。 係啦，嗱，咁佢話 其實好慘啊，陳同佳。 嗱，佢話佢 被社會離棄嘅一個人嚟啊。 嗱，佢話佢就唔可以用自由行嘅方式旅客身份翻去，就去台灣啊嘛。即係同佢講，喂，阿謝公。你咁多年你知啦，好多人唔知用咩簽證過去噶，唔使 你問你紅咗嘛？你而家一望你知係邊個啦？ 你邊個？你邊發咩簽證？你台灣政府有好多嘅簽證嘅。 台灣方面又點講咧？嗱，台灣方面咧就話。佢唔接受陳同佳以自由行嘅方式赴台，陳同佳亦唔能夠申請網上嘅簽證前往台灣。台方要求陳同佳透過香港同台灣建立嘅單一聯繫窗口去申請前往台灣嘅簽證，但係香港政府否認同台灣有過呢一種嘅聯繫窗口。嗱，個問題，台灣就好想官方對官方， 係啦，冇錯啦。 香港政府話我冇角色， 係啦。 就算我有角色，我都 唔可以咁樣嘅。 你辦台灣簽證，你香港證更加冇角色啦。 因為其實香港喺對台事務上面咧，係冇嘢可以做嘅。 嗱，如果嗱，即係如果我係香港政府，哇，咁我就玩呢招咯喎。啊，我同你有一個聯合窗口，我就中央對地方。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嘅身份，同你台灣。地區方面咧，去做呢個單窗口，咁你制唔制？ 都唔得。 唔係唔係，梗係唔得啦。 中央唔肯啊，阿爺都唔肯啊。 阿爺肯你喂，就算阿爺而家我俾個權利，屌你代表中央啦，咁你仲冚家產，咁你要矮化喂？屌我話曬叫中華民國政府喎，係咪啊？我要同你 講講對等啊嘛，又唔對等。 所以咧，咁佢就好想地方對地方，一個對等窗口。但係香港政府話我冇呢個角色喎，我亦都冇同你搞一個咁嘅聯合窗口喎，咁點搞咧？咁所以 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但系个问题我都系问翻，究竟而家陈同佳话我嚟投案啦，我你冇捻理我用咩方式啊？屌你老咩，空头抌你唔得撑落去台湾又好， 坐船过去 就撑艇过嚟， 坐船过去， 屌你唔捻知边条捻咗半夜笠捻咗佢，搵只发坐洗头艇送捻到个高雄嗰度又好，咁你收唔收先？ 都唔收。非法境 偷渡， 非法境， 非法境出咗先， 跟住遣翻翻香港。 系啊，你冇依个依个冇透过嗰个单渠道。 嗱，所以即系话，你其实搞到咁样咧，其实你真系好 Q 麻烦嘅。你究竟你想点先？ 解决唔到噶啦，呢个已经死咗死局。 即系各位观众啊，即系大家唔以为我哋入台， 去样都死。 即系我哋入台咧，唔系话得商务签证，唔系得旅游签证咁简单嘅。其实仲有啲特别嘅签证。 嗱，佢有好多个格剔嘅，咩旅游啊，呢个洽商啊，就学啊。咁聽 聽 哦，冇一個你剔嘅，咁有其他噶嘛？咁你其他你咪寫投案咯，都得噶嘛？ 即係你批唔批，你點樣批，係你即係、就是、你內政部，你中華民國政府嘅事嚟噶嘛？ 你諗下，嘢啊 嘛。當然啦，即係嗱，兩地民情唔同嘅，成日都講就係話一樣嘢，就係、是、嗱，所謂民情咧，就係、是、香港咧就堅持用法理情，今次啊依法。我哋依法行事，講咗好多次啦，係咪？台灣就咪好多時咧，即係民間嘅做法咧，就即係啊情理法合唔合情？佢家齊話啊，屌你個殺人犯喺香港拋下走咁、啊，即係你唔拉佢咁，即係唔合情咁。 而家你投案啦，咁你係咪以情係咪要俾得佢先？ 以情咧，我有個窗口，但係窗口呢、這個窗口咧就要司法咁。 咁啊，即係嗱， 咁但係問題， 司法互助， 佢個窗喺邊度咧？喺台北啊。 即係佢係有一個咁嘅窗口嘅，嗱由呢個士林地、士林嘅檢察院 即係法院咧，就同呢、這個 刑警大隊， 同呢、這個警局方面咧，就聯合有一個叫做單一窗口。 但係問題，依、這個窗口 呢個窗口咧係辦理 嗱，但係依個問題有個問題，依個窗口冇權發簽證嘅，大哥，你而家要有個簽證啊嘛，你去警察局佢俾唔到簽證你㗎。 唔係，我就算你呢個窗口係可以發簽證，但係呢個窗口台灣嚟啊嘛，我想問呢、這個喂。屌！我想敲門，個門喺台灣嚟嘅，我點敲先得啊？大佬， 總之呢、這個 入咗境，我先敲到門。 簡單講呢個渣男。 嗱，咁係一個好明。 呢個渣男， 即係去台北辦之前咧，其實咧，就陸委會邱垂正，即係副主委啦，就係即係公開講啦。我哋如果陳同佳願意係投案嘅話咧，咁我哋香港辦駐香港辦事處咧係願意幫佢協助佢，係幫佢辦簽證嘅。到咗第二日。內政部徐國勇就講：我哋唔俾佢白， 梗係啦。 喂，咁你依個人點算先？你係 冇噶啦。 依個投案嘅人，而家依個人投案嗱，我唔理佢到時去到機場，去到個機翼嗰即係上機嘅時候，個橋度吊橋咧，我走翻轉頭都好，依個係事後嘅。你係咪應該俾個簽證俾佢上機先？你做咗你應做嘅嘢先，係咪啊？後話。佢上唔攞簽證後話佢上唔上機就係另外一回事啦。 因為而家咧，陸政府咧做好多嘢都係從政治利益啊。 梗係啦，好啦，咁你睇睇蘇先生點講啦？蘇先生好好笑啊！佢嗱，蘇先生接受媒體訪問嘅話咧，香港人就殺香港人，人就香港，香港就好好地辦啊！要資料，台灣咪提供咯。如果佢要嚟台灣投案，香港有政府。台灣又有政府，咁就好好地傾下嗱。呢度就話：喂，我有政府， 你有政府， 大家好坐喺度傾啊嘛， 對等啊嘛。 唉，好啦，他不可能來這裡自由行，我們也不會容許一個殺人犯自由來去，所以香港政府用不著推來推去，我們政府一切會依法辦理。 嗯。 嚟到呢個位 置，你想講乜撚嘢？ 即係冇嘢咯，即係唔做咯。 其實佢想講咩？ 冇嘢。嗰啲係冇可能做到嘅嘢。 係佢咁即係佢就期望即係話香港警方踏住佢孖葉， 係啦， 就去到飛機上邊咧，喺度 交俾 台灣，係 啦， 警方就 有一個官方對官方嘅一個。 而家咁嘅講法係咪即係話當要要？香港和台灣之間有個司法互助協議簽了之後，蘇院長你先接受陳同佳啦。如果唔係咧，十年冇依個協議，十年都唔需要翻去啦。 冇噶啦， 佢想翻都唔俾佢想過去都唔俾佢。 同埋一樣嘢咧，案件嗰啲證據咧，有啲係有時效性嘅。 嗯， 你一拖耐咗咧。其實根本佢都話證據不足嚟 嘅。嗱，香港咧就係無限期嘅，台灣就三十年。係 啦，冇錯。 即係話你陳同佳而家廿歲仔咁，我當你五廿歲之後咧，其實你有冇案在 身？冇錯啦， 你去台灣冇案 在身。即係 你唔使點七年啊？你七年啲嘢都唔同曬啦。 唔係你 台灣同日本一樣嘅，其實咧即係有啲刑事案咧有時效嘅，即係不同 失效噶啦。 但係有啲殺人案咧就以前廿年，而家卅年嚇。 卅年 嚇咁有啲咧即係會可能十五年啊，有啲二十。 香港永遠嘅香港就。追你一世噶啦！ 咁就佢唔係香港犯事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一個好潛在嘅危機，所以點解咧？即係我老師考過一段時間就話，其實陳同佳案咧去到呢度就係死局，即係其實對陳同佳都唔好，因為佢本身佢冇機會翻身啦。 好啦嗱，如果有陳同佳唔知點樣攞到個簽證去到台灣，喂，我而家嚟投案。咁你係咪趕佢走先？ 我幾時趕佢走？就係趕佢走啊！ 咁就好好笑噶咯喎！ 係啊， 係嘛？我而家我呢個殺人犯嚟， 就好似你講啦， 人都唔俾入， 人甩咗去過去。 即係佢所以佢坐船去啊，喺半路截佢啊，真係 非法出境。 冚家產空咗空頭嗰條，半路打死佢先啦。 同埋即係依單嘢之後咧，咁就不少一些社運界啦，亦都係即係面對即係話。批評呢、這個即係土即係我哋香港呢個土共政權啦。咁但係大家就要好小心一樣嘢，香港同台灣冇司法互助一樣嘢嘅。咁如果陳同佳呢單嘢佢可以突然即係冇司法互助之後，即係香港警察可以夾咗去台灣， 好好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嚟啊！ 今日夹得你啊，夹得第二个咯喎， 系啦，冇错啦， 即系 而家你全世界咧，黄呢件事咧已经显示晒出嚟。你用一啲唔系正常途径嘅话咧，啲人就惊啦。 嗯， 喂，今天系佢，吓，听听日系咪边个咧？咁样样就系咁啫嘛。 喂，因为香港同大陆都冇呢个司法互助啊嘛， 所以旧年先搞出嚟反送中。 如果你话喂，屌你咁咁样，你夹鸠佢走咯，系嘛？咁 就唔得嘅，唔得嘅。呢個就唔合法噶嘛。 冇錯啦，即係個判翻嚟呢度啫。 嗱，開波之前咧，即係阿錢都話過，即係都有提過啦。如果喺警務嘅合作咧，其實可以有呢種模式可以做到嘅。 有辦法。 有即係， 但係你有官方協議啫嘛，要需要。 係，咁你就係話即係以往係做到嘅，做過嘅，所以則佢就話喂，香港人我冇得遞解佢出境，但係呢條友喺。即警戒的情况底下，在香港警方的警戒公词的情况底下，他供应了在某个地方是杀过人的嘛。咁透过一些大家警务的合作，是可以，即是我个即是我自己睇法，就是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咧互补不足嘅。 唔系，咁你而家最多就系将佢喺香港嘅口供就送过去嘅啫，你唔可以，你香港就唔可以因为咁夹佢上机噶嘛。 咁而家佢又自愿去嘅时候，就两地警方系咪可以多啲，即系更高嘅层面可以合作咧？ 香港警察冇角色嘅，冇身份噶嘛。 香港亦都冇身份，呢单嘢系扮冇身份， 扮冇身份啫。 冇身份可唔可以做？唔系，佢就算冇身份，可唔可以做到咧？ 如果同佢做收翻鸡 我就上機，你又一邊跟住我， 目送 咁啊，即係當係即係 escort 又好乜鳩都好啦，嚇。總之就係有個警有香港警察咧，就後邊跟住，咁樣去到呢個空橋嘅時候咧，咁由台灣警方方面又踏咗佢，咁香港警方咧又可以撤退啦。 目送 好啦， 目送你上機俾人拉咁得啦。 但 係 個問題，台灣唔係要求呢樣嘢啊嘛，台灣係要你官方對官方啊嘛， 即係握手 咁。喂，你咁樣目送都唔得。 我要簽文件， 係啦，我同你有一個文件上， 教授， 即係起碼嚟講，大家有個 understanding， 大家 understanding 嘅， 講得齊嘅， 你要係真係壓界佢，揾手扣扣鳩住佢， 仲要出埋 個空橋， 仲要出埋 LV 標咁樣出嘅，交俾我。 然後咧嚟到呢度台灣嘅警方咧就 簽收， 又手扣扣住佢，然後你解翻你個手扣，跟住你走得。佢要呢啲啊！佢呢個好有官方同官方之間嘅形式。 過往嗱呢種模式咧，我哋喺邊啲情況度見過咧？喺呢個深圳河啊，即係當時即係未曾回歸之前啦，喺深圳河見過。咁我哋喺呢個黃江 都試過，好似 係啦，黃江口岸 97見過都試過嘅 啊。咁啊，因為亦都係冇呢個即係疑犯。嗰、那個即係交換個嗰個條例啊嘛，都係兩地嘅執法人員喺度執法嘅啫嘛。 即係大家唔好忘記喎，香港同台灣就冇呢個司法互助，但係香港同大陸係有呢個司法互助嘅。 都嗰個罪刑警啊嘛， 唔係係互相簽咗嘅。所以最近上個月啫嘛，有一單咪有一條殺人犯去咗大陸之後，咪大陸交翻翻嚟台灣咯。嚇、啊，呢、這個就司法互助啦。嗱、其實有一度解決人家嘅。將陳同佳就拉誘惑回去 大陸 在大陸那裡再跟台灣做一個司法互助，在大陸那邊就交過台灣， 屌你咪在布袋澳擁他上船就行 了。謝剛才講的問題 當時就怕了，原來可以這樣的。 謝剛的問題留意一下，跟陳同佳也不同，因為剛才謝剛說是台灣人走路去大陸的嘛，那個不是大陸人，大陸不會送一個大陸人去台灣投案的嘛，問題一樣的嘛。 所以即是說我只是說點出呢，香港同台灣冇司法互助，香港反而同大唔係台灣同大陸反而有司法互助。 嗯，有啊， 即係一個咁敵對嘅環境之下都可以有司法互助，但係同香港咪佢唔算敵對啊？ 喂，嗰陣時唔敵對㗎，即係嗰陣時簽呢啲協議嘅時候，兩岸 係但係起碼嚟講，就算今日敵對都仍然可以送啊嘛，可以互通有無啊嘛。但係香港同香港基本上冇乜特別嘅即係炒交嘅關係。 但 係 佢話唔俾就唔俾㗎咯喎， 所以咧 喺。即係柬埔寨啊，喺邊啲地方拉到嗰啲詐騙犯，話俾你就俾你咯。 你前個禮拜先有個台灣佬走佬去大陸，即係偷渡去咁，即刻就踢翻去台灣啦。 所以咧，我只係問咧，邊個最唔想陳龍佳去投？ 一定係咩㗎啦？選政府啦， 係啊，中正昌啦。 係，所以咧呢啲咧，大家睇落嚟咧，就好似香港政府係咪好唔啱咧？咁但係如果大家分析落嚟，香港政府又冇乜唔啱喎。 咁喺件事情咧，陸委會幾次其實都係表示咧係 陸委就好想佢嚟， 係啦。 但是蘇貞昌就要玩 爛佢， 咪即係正如頭先我哋對上嗰一節咁講咯。依家蘇貞昌咧個權力咧係更過我哋阿英文嘅， 咁個行政院啊嘛，你就係喎。喂，你整總統先，你只係呢個軍嘅呢、這個國防外交同埋兩岸關係啫嘛。 冇錯，內政啊， 實質嘅行政就係 蘇貞昌嘛。所以 如果你講緊而家呢個制度話咧。總統是不可以管呢個蘇貞昌， 佢可以係一個很強而有力的內閣嚟噶嘛。 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俾阿蘇貞昌玩到咁樣咧，就真係唔知點算啦。咁啊， 自求多福啦。 啊，咁下個星期咧就係、 是、下個禮拜我哋啦，係啊，我哋再見就要。 但係仲有一樣要講喎，月尾啦， 唔係咁，即係大家要識做啊， 要呢個交台費啊。 啊，咁啊，上個星期我哋都見到，即係有上個星期我哋開麥嘅時候咧，都有聽眾朋友上嚟課金嘅，咁啊，希望下一次我哋開咪嘅時候，又見到你哋上嚟放金啦！ 日日都有人放金啦，屌大佬真係好窮啊！唉，嗱唔係我，唔係天天都咁窮，係賣 radio 窮。天天林我哋幾個加埋都唔算窮嘅，係咪？即係食餐飯自己俾都冇。 即 係冇 事，我拉低曬你哋水準啲。 咁但係即係賣 radio 咧，係需要大家支持。 係需要大家支持呢個緊要。 咁所以就大家啊。中咗馬嗰啲咪屌我成日捐咯，見阿 Samson 屌你又今日又三重，聽日又話四條， 係啦， 四條唔係唔知乜嘅四重 彩， 咁啊即係中咁多咪做翻多少咯， 係啦，仲有功德啊， 係啦，仲有功德啦，好咁啊，我哋十一月再見，嗱喂，我再預告一下先，而家諗到條橋啊，唔好講住啦，十一月再見，拜拜， 好，拜拜。